样是有网民，一样有香港市民幸灾乐祸，又或者是喂这个坏的官嚟嘅，呢个坏人嚟嘅，咁啊，所以咧就可能有报应，一样有当其时报应。 系系啊， 但系而家今次嘅反弹咁大咧，就是、因为今次嘅港大华，即系中大里边有港独嘅横额嘅风波，又或者系大陆学生同中大学生嘅冲突，嗰啲系涉及到另外一个，即系港独运动，又或者有港独嘅苗头，令到林郑月娥又或者嗰啲建制派保皇党觉得系有机会可以去干预校园里边， 然后用蔡若莲呢件事， 系啦， 即系等于支那宣誓案一样， 系啦， 用支那呢个字，用阿梁柔，支那呢两个字去达到佢哋政治目的。今次亦都系借呢、這个即系幸灾乐祸，恭喜蔡若莲呢件事， 系 嚟去咩咧？去收紧喺大学里边嘅言论自由。 我哋唔系话嗰啲写出嚟讲话恭喜蔡若莲有丧子，又或者系即系喺中大里边摆出嚟话香港独立嗰啲，我哋唔系认同嗰个概念。但我哋同样地要求大家，无论你系主流媒体，无论你系高官，无论你系普通市民，你用翻同一把尺系去量度，同埋一个合比例嘅一个嘅处理嘅话咧，你就会知道而家政府要做嘅咧，就系要收窄大学里边嘅言论自由，甚至乎打压啲学生。唔单止学生，如果系教大，而家系讲紧乜嘢？陈恒斌咧走出嚟抽水系咩啊？就话你想唔想 DQ 两个学生？ 系啦，你将来嘅子女系教大教出嚟，有可能将来系会教育你嘅小朋友嘅老师啊，咁样。所以我哋而家就要斩草除根，而家就要扼杀于萌芽期间，就将呢两个喺教大读紧。书有可能啊！嗱，而家我哋未知个事实嘅真相，就话念呢啲嘅大字报走出嚟嘅学生，抽佢出嚟，跟住咧就要点啊？就要隔扯佢哋。 我想问一下，其实学校有乜嘢机制可以隔扯佢哋？就算你话贴香港独立嗰个标语出嚟嗰啲学生，就算你话周树峰，你都知道我批评得佢好犀利嘅呢个友，即系政见上 系。 但系你话就算佢当日喺现场用咁嘅粗口又好，支那人又好，去同内地学生口角，学校有乜嘢？嘅機制，點同埋你有乜嘢嘅嗰個嘅權威啊，同埋授權你咁樣做去處分呢個周樹峰咧？係咪？所以我就話一個人而家好簡單，道德問題其實就係一個所謂嘅社會嘅共識、主流嘅輿論去 punish 佢哋嘅，即係佢哋做咗一啲嘢出嚟係違反咗社會主流嘅一啲睇法嗰陣時咧，自然咧係會形成一種意見輿論咧。去對呢種嘅意見口誅筆伐嘅，嗱你見到冇乜人敢，最多人就話啊，我理解佢哋點解會攻賀蔡若蓮，但係冇乜人敢話佢做得啱嘅，係嘛？即係最多就係話理解。 所以你咪要道德批判，就唔能夠將佢轉化成為一個政治問題，跟住咧就施加壓力，令到佢哋。 但係呢個共產黨嘅手法成功咩咧？包括你問我，就算係支那宣誓都好，係用詞不當，但係佢將佢演變成為一個政治上嘅標準啊。然後咧，呢個就係文革嘅手法啦。係嘛？即係話乜嘢為之反革命啊？哦，原來你對住毛澤東像，將毛澤東嗰張相嗰張報紙攞嚟戰煲，咁就已經係㗎啦。 係出事， 咁就不敬啊，係啊，咁就要拉㗎啦，叫做現行反革命啊。咁我咪話咯，而家嗱，而家你話立法會議員啫，咁我喺校園裏邊。用支那呢兩個字去鬧人，我想問下呢個周樹峰，你可以話佢用呢啲字去侮辱人係一個 bad taste， 甚至係唔應該用呢啲字 inappropriate。但我想問下點樣處分佢咧？真係係啊，或者點解要處分佢咧？ 我真係處分嘅，理論上係冇得處分嘅。 我真係唔明白，當日我哋中大學生會，我仲記得有我都識嘅嗰條友就衝去將呢個避孕套交俾阿李國章。李国章是校长的时候，那個 我记得很尴尬的李国章的时候， 好像是劳斯请定， 吹胀了是个气球， 是个气球， 其实是个避孕套来的。 因为当时呢，就是因为有一班这样的扑街校长就加入去成为这个筹委会，成为港事顾问，你记不记得？ 记得，记得。 就是这个老平，就是共产党，就是吸纳这班这样的垃圾学者入去， 招安， 然后招安就帮共产党去 DQ 直通车嘛。即係將所有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趕落車呢個行為去 justify 嘛，咁咪為虎作倀喎，咁嗰啲學生會梗係衝你啦，咪就係咁咯。咁係啊，你話加個避孕套係好唔 appropriate 嘅，咁你用乜嘢可以咩咧？去處分呢啲學生？喂，當時都冇啊，當時都冇喎，真係 佢都係冇 試過衝擊畢業典禮，高坤都冇話咁樣要處分學生喎。但我想就今時今日，包括沈祖堯曾幾何時扮到好 liberal 呢條友。大佬，就算你話你個人政見唔支持港獨，你發個聲明做乜鬼啫？關人差事啊？同你做校長身份有咩關係啫？ 你做校長只有一個功能，就是維護學術自由，大學裏面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這個就是你身為大學校長的一個功能。其他契弟嘢，你拆共產黨嘢，唔該你唔好寫落去個新聞稿嗰度。 喺今次中大， 你中唔中意？你支唔支持港獨？關人咩事？ 中大裏面嘅民主牆，大陸學生又將香港學生黏咗上去嗰啲嘅海報冚住咗，呢啲爭議係交翻俾中大學生會自行去處理。 因為嗰個學生會自己管理噶嘛。 中大學生會去保留，唔知邊啲人嚇唔具名，唔願意具名，走出嚟黏到成個民主牆都係寫住香港獨立，咁就中大學生會嘅問題啦。因為你冇預留到一啲地方。 咁你咪 其他人表達其他意見， 俾佢哋黐喺隔離咯。 係啦，你最多係咁嘅啫，但就唔係自行係去拆呢啲咁樣嘅橫額，或者拆呢啲咁嘅海報嘛，由佢哋自己做翻。 嗱，我想問一下啦，嗰啲大陸學生，嗱，我相信係兩種學生，一種係真心交，一種咧就係共青團，係我哋叫小粉紅。 小粉紅 係啦，即係話內地攞獎學金落嚟嗰啲咧，其實好多咧都係係。中學年代已經加入共青團，亦都係咧，即係共青團喺幕後咧係指示可以配合去做嘢嘅。 哦， 呢個一類叫小粉紅， 嗯、 深紅就係嗰啲即係黨員啦，小粉紅就係嚟讀書呢啲。咁咧就過往都做過嘢噶啦，出嚟。總之就牽涉到國家主權、咩領土完整嗰啲。 嚟到 master 嘅嗰啲係。 其實本科生都有。 本科生 一類就係咩咧？一類真心交。嗱、真心交係咩咧？就係、喺大陸成長嘅人咧，佢必然會受到嗰個大一統啊、民族主義洗禮嘅。嗱、呢個咧就唔係話佢個人係咪共產黨卧底啊，係咪蝗蟲啊等等，我覺得就冇關嘅。係因為佢成長背景唔同。所以咧，佢哋嗰種民族主義上腦反港獨咧，係真心嘅。係嗱，呢個就係因為大家嗰、那個即係接受嘅教育。 咪就係今次俾應該係《蘋果日報》嘅記者或者記者影到嗰個開頭講，即係將中大民主牆上面啲香港獨立嘅海報搣來嗰個學生咯，開頭講普通話及後做英文就去答問題嗰、那個咁樣咯。佢真係真心交嚟嘅係，不過佢唔知道佢自己本身嗰個行為咧，係 會被黨報係會被黨報利用嘅。 係啦， 然後將佢變成係一個即係模範英雄，仲話咁嘅行為值得鼓勵嘛。 但係可惜嘅地方就係因為被大陸咁樣係洗腦，俾黨媒咁樣去洗腦， 大鑊啦！我覺得就 佢明明做緊啲嘢係反民主嘅嚇，即係嗱，你可以表達意見，你可以唔認同，你走出嚟。鬧呢啲中大學生會不能夠代表曬所有嘅中大學生，包括埋佢一啲大陸嚟嘅香港嘅留學生都好冇問題。但你係講緊乜嘢咧？你搣其他人嘅海報，你係剝奪其他人嘅發言權啊嘛。 嗱，呢啲基本 唔係喺個民主牆上邊表達其他意見並排地咁係去透過辯論去解決問題。 嗱，同埋我覺得好簡單啫。如果我係中大校學生事務處好，我係中大學生會好，我咪喺烽火台搞個辯論咯。 係， 好簡單嘅咋，分兩邊咯。你咪大陸學生。總之不要分大陸添，用正反雙方去辯論香港獨立、 哦、不過所以中大學生會都有少少處理不好嘅。當其時係點咧？就只係同嗰啲大陸學生講：，學校批俾我哋啊，我哋有權喺呢度做管理啊。但係佢冇解答到一啲技術問題，就好似你咁講啦，應該借勢，不如我哋搞個大辯論。 係、真係我覺得 將呢啲嘅意見，不如分層咁樣分場列出嚟，大家講事實擺道理。 同埋到時我就睇下你林鄭月娥。用乜嘢方法嚟禁制？ 係啦，就唔係好似周樹峰咁，淨係透過 冇用嘅呢種， 或者講錯咁樣，反而你咪中招咯。 你只係俾位人入嘅啫，呢啲就真係柒嘅。我覺得，如果你問我，我咪直正喺烽火台，就喺朱銘下邊個雕塑下邊。現場直播，所有網媒嚟辯論，一齊嚟直播，可以提問。 點解你大陸學生話我哋不民主咁樣？因為我係代表曬你哋，明明我係透過選舉產生。 直情討論香港獨立， 係跟住你又討論埋點解大陸係一個唔民主嘅制度嘅話咧？你又冇過去咁耐咧，係即係發表過片言隻語，係去作出批評。 點解你哋嘅 如果用翻同一把尺， 只係海外實踐？ 係啦，點解你有民主 喺大陸實踐嘅咧？ 只係實踐，你嚟到香港嗰陣時候，你作為學生直接影響你，你先出聲咧。你直甚至乎有啲大陸學生講到明添啊！ 佢話唔翻大陸，唔翻。 唔係啊！佢話我讀完書之後我都唔翻大陸㗎，所以大陸嘅民主唔關我事。不過而家影響我啊，我及後我都會離開埋香港㗎啦。不過總之我覺得而家應該係要反對呢個中大學生會嘅嘢啦，咁樣。 都好老實。 係咁樣講嘅啫。唔係，但係呢個就係個問題啊！呢個就係問題，佢哋明明做緊一啲政治化行為，係非常之政治化。 但 係同一時間， 我唔 關心政治啊。不過我覺得而家受到冒犯。喂，佢。 記住呢啲係大學生嚟嘅，受過高等教育嘅。 但係冇乜 common sense。 係啦，喺邏輯上面係唔通嘅，所以有辯論反而係好事。 冇簡單啫嘛，我成日都問㗎。如果你覺得中大學生會不代表你，係咁，其實現場好多中大學生都問㗎。咁點解共產黨不代表你，你又唔出聲？ 係咯。 咁共產黨係咪代表你咧？咁佢就話我唔關政，唔關我唔係講政治，我而家咁啊誒搬龍門。 咁你又問翻三樣啦。咁中大學生會選舉嗰陣時，你有冇投過票啊？ 係啊。 你有冇投不信任票啊？又或者你覺得而家有問題，你係咪可以發起一個罷免中大學生會嘅運動啊？ 你咪發動係咯， 你可唔可以係去祖國自己去參與啊？民主參與啦，如果你講民主嘅話， 你咪選咯。 咁其實呢一邊係好事嚟喎，對新生民智、對學生即係自我嗰個即係教育水平嘅提升。 但你留意一下咧，其實而家喺海外，包括澳洲啊，包括美國都好啦。 係， 總之上堂有啲乜嘢嘅嘢，佢哋覺得咧係冒犯咗中國主權咧，包括個地圖裏邊啊，冇咗台灣啊之類咧。就已經是逼令嗰啲教授啊，係道歉嘅， 係 好癲。 最近澳洲咪就係咁，澳洲咪就係咁咯。 嗰種民族主義，大佬香港呢種，我覺得都未夠啊。我話俾你聽啊，喺加拿大啊，嗰啲學者啊，係對嗰啲大陸學生係討厭到不得了噶。佢哋呢種嘅極端民族主義行為啊， 但係問題就係佢呢啲行為本身。是矛盾重重的嘛。 喂大佬，大陸要逼令呢個中國貴刊劍橋出版社不可以將敏感嗰啲嘅學術期刊的內容放在網站嗰度，你哋又唔出聲。喂大佬，你哋係研究的喎，你哋嚟做嚟香港做研究，你哋將來都會回大陸做研究的喎。咁點解呢種咁重要，影響到你哋自己 career 嘅嘢，你唔出聲？大陸咁多維權律師，901大抓捕之後，點解你哋又唔出聲咧？咁樣共產黨嘅侵犯嗰個人權，所以我咪話點解香港嘅學生？是跟他們沒辦法談得埋，就是這個原因。第二樣真心交，我想說就是劉曉波說過的，其實中國要殖民三百年。你記不記得劉曉波？ 我記得是殖民很爭議 性，很爭議性，跟著大陸就不斷口誅筆伐說他是這個賣國賊。但是劉曉波的言論集第二卷裡面，其實他有解釋的，那個第二卷就是叫做統一就是奴役。其實他說如果我們沒有經歷過這個解除大漢族主義和大中華主義這個過程，其實我們推行了民主化都沒用，這個是他的看法， 即是先破而後立。 是的，因為劉曉波的說法就是說人權高於主權，這個很進步，即是說人權高於主權其實是有自決，可不可以留在這個國家裡面，因為人權高於主權，自由是最高原則。好啦，你話如果中國人本身唔擺脱嗰種大一統大中華意識，佢點會接受得到新疆獨立、西藏獨立、台灣獨立、香港獨立呢？就算表面上佢係幾 liberal 都好啦，幾 enjoy 香港嘅自由環境都好啦，一去到呢個問題咧，佢又會歸隊嘅咯，去翻共產黨嗰邊嘅喎。嗱，呢啲就係我所理解嘅內地嘅真心交啦。嗱，佢唔係職業學生， 真係從 亦都唔係小粉紅， 從知識水平真係好低 B。呢啲即係國族主義啊，或者係即係較為廉價嘅民族主義啊咁樣。一去到呢啲，明明中國歷史上邊就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從來都唔係好似今時今日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咁樣係大一統嘅。但係一觸及到呢啲咁嘅討論嘅話咧，咁就好似唔 function 嘅啦，佢哋嘅腦袋 係。其實我想問咧，我每一次我都有機會問啲大陸學生嗰啲輕機嘅，其實我話你知唔知兩個中國係邊一個人發明嘅？佢哋話唔知道，因為蔣介石啊、咩陳水扁啊、咁李登輝啊，我話唔係，其實係毛澤東。係1932年咧，當中華民國南京政府仲係代表中國嗰陣時咧，毛澤東喺井岡山成立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係繼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嘅，唔係繼承中華民國嘅。所以是兩個中國，是源於毛澤東，你知不知道？跟住佢就係咩？冇人知喎，原來係。 即係正如好多嗰啲民族主義者經常係反對，即係咩？ 跟住我再問我，你知不知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嗰陣時候曾經聯絡過西藏同埋新疆咧，係話民族自決㗎，因為呢個係列寧咧一路落嚟，即係蘇聯嘅一個嘅對民族自決嘅一個原則嚟嘅。我毛澤東曾經當時承諾西藏同新疆可以民族自決嘅，我話你知不知啊？我都唔知 道，唔係好多香港嗰啲民族主義者都係咯，係啊，我反對外國勢力，哇，英美勢力啊，即係非中華 就上腦噶啦， 上腦噶啦。但你同佢講，咦，馬列毛、馬克思同埋列寧都唔係 嗱，你睇譚慧 中華文化 噶，譚咪咯， 記住係舶來品嚟噶。 譚允之接受有線訪問就話見到《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同《衛報》咁樣去批評我哋嘅法治，99.9%冇睇過個判詞等等，我就要好大力度作反擊。我話大佬，你大律師都民族主義上腦， 喂，如果那份報紙是《蘋果日報》批評，那又怎樣呢？你不是看它是不是外國還 是 本土嘛，是看它的論點嘛，是看它的論點有沒有根據嘛，其實有沒有邏輯，有沒有反駁嘛，你理得它是美國報紙還是這個蘇聯報紙？ 它不知道又得到一個量化的好像很科學的說法，99% 它們應該都沒有看過判詞，它真的順口開河。 所以我就說你這種民族主義呢，其實是慢慢慢慢洗了香港人腦。年輕人那種的激進主義呢，正正就是什麼呢？它目睹這些東西，然後它身同感受是什麼呢？它跟大陸學生的衝突其實爆發過的，在宿舍裏面的衝突都爆發過的，其實是因為大學裏面收 12% 是大陸學生嘛，然後本地學生的資源就跟他變成亦都是一個資源爭奪嘛。 絕對是，絕對是。很明顯的，其實我們說香港大陸化幾年前或者更長的時間已經開始是大學校園裏面的感受最深。 是啊，所以我就說我們校園外其實是明白，沒辦法明白那種緊張的關係，就因為正正很多時候他們在學生的活動啊，大陸的學生就自成一個小圈子嘅，佢根本從來都不去融入，即係本地學生嗰個 campus life 嚟嘅，佢哋係唔融入去嘅，佢哋係專，即係佢哋係即係爬向上爬就好叻嘅，即係 專營， 係啦，同啲教授做免費勞工啊 ，cheap labor 啊，特別係理科嗰啲啊， 理科嗰啲， 係啦，咁然後咧就做研究咧，就叫個教授黐埋個名落去可以，咁你咁即係咁識做，咁教授就梗係 recommend 你去外國，外國再讀博士啦， 教授可以出文嗰陣時候會容易啲喎， 梗係啦，因為你做曬啊嘛， 好多係， 最後尾我黐個名落去，咁我又可以保存我教職，咁啊變成一個共生嘅利益關係，咁差唔多而家納稅人嘅資助院校裏邊嘅研究院以上嘅課程咧，實際上我哋係資助緊大陸人嘅，但是很多人就有一種論據，就話：誒、佢哋嚟咗畢業之後都會服務翻香港社會，唔會對唔住香港，係對佢嚟講係真係好似你頭先講嗰個訪問咁啦，係 stepping stone 嚟嘅。我自己喺社會系裏邊嘅內地學生咧，佢哋離開咗中大之後係唔會留喺香港嘅，佢哋會去外國攞完博士之後再翻大陸發達。咁所以咧，你問呢啲人咧，佢係香港嘅過客嚟嘅，係嘛？佢哋對香港係冇 commitment 嘅。以往咧，佢哋唔出聲，但係而家咧，我覺得喺官方輿論黨部嗰種鼓動下邊咧，佢哋係成為中共外交嘅一隻棋嚟嘅。 係個膽大咗好多啦。 係啊，呢個係好明顯嘅，唔係淨係香港。 有人撐 腰，我覺得係背後係成個官方嘅勢力，去將外國喺外國經商嘅內地人組成商會，然後喺外地讀書嘅內地學生組成一啲嘅非正式嘅學生組織喺背後。然後咩咧？係政府嘅政治需要。當黨有政治需要嗰陣時候，就佢哋衝出嚟啦。所以我覺得今次反港獨咧，環球時報表態咧係有原因嘅。我覺得嗱，嗰、那個出第一日出嚟搣嗰個女仔，未必係共青團指使佢做 真心交， 係、那、啦、个，可能係真心交，或者係佢洗過腦，佢民族主義上腦，好氣憤咁樣。咁但係咧後邊跟住而家咧就搞 campaign 啦，我覺得包括好多人話689，唉。將學院出嚟搞六八九先至會咁做嘅啫，林鄭唔會。大家睇清楚啦，今日真係 嘅 grand strategy 嚟嘅喎。 你睇清楚啦， 大局啊， 係將蔡若蓮事件同香港獨立言論拉埋一齊，出嚟一棍毆。呢、這個就係林鄭其實。 哇！呢、這個真係人血饅頭、 啊。你以為六八九賤咩？才不是，因為六八九以往講完之後得一個人 echo 佢就馮偉光嘛。但現在不是嘛，現在有張仁良、馬時亨，你想想等於東北岸和公民廣場案，胡國興、李國能、石永泰、譚韻詩、彭定、江樂士、 江樂士、 林定國，還加一個英國前刑事檢控專員 李國能， 八條友啊，裏應外合啊，喂，共產黨如果我找到這樣的馬仔打工， 一字排開成班人， 真的 happy 到暈啊，你知不知道一呼百應，仲要係香港主流社會裏面有影響力嘅人、今次我話俾你聽一樣，當日支那宣誓案就要靠丁新炮啊嗰啲，我話俾你聽，今次赤膊上陣呢班人已經唔係梁振英嗰棚噶啦，已經係喺社會裏面有地位嗰啲人，你睇住啊嗱，陸陸續續衝出嚟，點解呢？亦都係當日借其實文革嘅手段啦，借支那宣誓，今次就借攻賀蔡若蓮兒子歸天呢幾個字呢件事。嚟將佢上綱上線，好明顯嘅。我一睇林鄭嗰個新聞稿，我已經睇到，其實就係四個字：上綱上線。係咪？你問我係咪 out of proportion 咧？只不過係你我當佢係教院學生都好，其實係兩個傻仔或者傻妹，講咗啲唔恰當嘅嘢， 就是这么简单了。为什么要上纲上线到要去 DQ 他们的学籍啊等等这些东西呢？跟着又再拉埋校园里面的港独言论啊，跟着就全部铺天盖地。我想问你最终其实想达到什么目的呢？是要炒张仁良啊？ 现在是一步一步的。是什么 呢？定是要将党委放入去教育大学呢？ 在立法会的层面透过 DQ 先头两个及后四个。 现在跟着就修改议事规程。 是啦，就在将议会里面有监察政府的能力的一条战线尝试去打破。跟着就透过三权合作这个司法的即严刑峻法，就将参与社运的后生仔就掟他们入监狱。现在就伸着手入去大学校园里面练我哋剩翻僅餘嘅言論自由咧，就繼續係嘗試去清洗出嚟，係一步一步一環扣一環，冇停過。其實係， 所以我即係我烏鴉口嚟嘅，同呢個比例一樣，貼親都中嘅。我話俾你聽，任何高官如果再有屋企人有意外又好，乜都好，有即係悲劇發生都好咧，呢啲言論係唔會消失嘅，只會越嚟越犀利。特別係今次你咁樣嗱，我估未出曬噶。 仲有， 仲有噶，林郑只不过是马前卒嚟嘅啫，仲有嘅。好啦，你做完一次之后，嗰啲年青人就更加怀恨在心，系嘛？哦，同埋第二个心态咩？逆反心态， 系 啱啦，你兴啊嘛，哦，原来即系冤种啦， 系 冤种啦。好啦，跟住就睇下嗰啲高官，仲有边啲人屋企人有事啊，或者咩？ 下次咪戴口罩蒙住个面去大字报咯，就系咁。 或者咩咧？网上贴大字报咯， 系啦， 或者系政府总部贴咯。咁你政府总部贴，你处理我乜嘢咧？最多咪就系用呢个抌垃圾嚟去拉我嘅啫，系嘛？所以我就话咧，呢个系没完没了嘅。如果你真系要去处理呢啲问题咧，就等于我一开始讲社会学嘅，即系古典理论大师呢个 Durkheim 讲呢个自杀一样。是找到個社會原因的。這種這樣的極端言論，青年人那種的逆反心態，那種激進主義，那種的用通過侮辱他人來，或者用一種的個人攻擊的方式來去宣泄的政治不滿，究竟那個背後的社會的成因是什麼？這個才是關鍵的。究竟你是不是再重用一班類似李國章的人，不斷在校園裡面進擊去對付校園裏面的學生，因為學生是一個過渡的身份，他那幾年裏面，他現在學精了，哦，發覺原來這樣不 work 的，但是互聯網的世界是匿名的，真的，他是照樣可以做很多這些東西，而你是防不勝防，你只會呢，真正我告訴你，很多人說昨天那課大字報是傷口灑鹽，是，事實上是，但是在傷口灑完鹽之後再拿多扎沙堆落去個傷口嗰度，就係、是、今日林鄭月娥呢個聲明。 是 就係、是、今日林鄭月娥呢個聲明。 同埋、就 是、我話俾你聽，嗰啲後生仔睇完之後，你咁高調、咁高姿態衝出嚟嘅話咧、結果只會適得其反。真係適得其反。 係 會再嚟嘅，我覺得係。所以我就話沒完沒了嘅。你呢種嘅政治對人性嘅扭曲，好多人。耶教徒好乜都好出嚟話，哎呀，我哋點解香港會變成咁啊？為香港祈禱啊！我哋香港唔可以變成好似仇人咁，即係仇人係咁對你，你又唔可以變成仇人咁嘅樣噶。如果唔係，我哋就同佢一樣咁邪惡啦。咁冇用嘅呢啲言論，我覺得即係嘥氣嘅，真係。因為你對唔到個問題嘅核心所在， 揾翻個問題嘅根源，有適當嘅研判，你作出嘅行為動作應對先至係會有效噶嘛。 你點樣去增加土地供應？點樣去增加教育資源都冇用啊！你政府要做翻一啲嘢出嚟，係彰顯嘅政府嘅核心價值啊！其實係當日東北發展點解喺我政府任，即係我喺政府做嘢嗰陣時候，曾蔭權係拍板。是用官地收回，不给私人发展。正正就是知道这个官商勾结就是社会里面年轻人最反对的东西。你怎么收啊？怎么收地？怎样帮恒基收地啊？结果现在拉了13个人，其实就是反对那些东西嘛。然后好了，此一时彼一时，当日的发展局长林郑月娥就支持这个官地收回模式。到2012年梁振英一上场，即刻放水给这些乜叔乜叔。 高離譜嗰個係嚇， 係冇解釋啊！成個政策推翻， 淨係做咗， 係冇重新上立法會解釋噶。林鄭月娥打刀作日之，我係冇重新上立法會解釋 嘅。閉門做嘅呢個係， 係啊，閉門作出一個咁大嘅concession同發展商。好啦，後生仔眼中 正正亦都係代表呢個政府係官商勾結，所以咪衝你咯。所以我就話你政府你要解決呢個問題，其實你係要唔係再搞國教，唔係再搞呢啲嘢，正正就係你行緊嗰條路，亦都係沿住梁振英嗰條咁嘅極左路線行落去。所以啲人咪會繼續用一種好涼薄黑毒嘅態度，你哋記唔記得呢句説話係源於唐青兒鬧啊蔡子強嘛？ 我記得係啊，涼薄黑毒 係啊，就因為蔡子強批評佢就係話阿齊恩都已經病啦，點解你仲要逼佢攞張相喺呢個海德公園影？ 我仲有另外一個事例嘅就係點解即係政府要面對個問題，揾出個根源同埋即係適當嘅應對係重要咧。2013年嘅年頭，如果大家記得，即係阿梁金成啊、梁金金啊喺個網名啊， 金金大師啦， 又或者有班後生仔走去尖沙咀嗰度就話搞驅蝗行動，係啊，咁啊及後咧中央領導人啊黃江啊，跟住又有司長又有局長啊走出嚟係去譴責，哇！嗰陣時係搞到好虛撼，一路冇解決嘅問題。去到2014年嘅年頭又發生咩事呢？嗰陣時就本文前走出嚟啦，就喺屯門啊、元朗啊嗰度，甚至乎咧係去即係有肢體衝突嘅光復行動， 係啦， 係啦，港水客踢劫。一路冇解決嘅問題，個社會矛盾持續，政府就算點樣嗌破喉嚨要譴責，要即係要嘗試去打壓，點都解決唔到個問題。直到去到2015年嗰陣時，終於就出台就將一簽多行改咗做一周一行，先至舒緩翻啲嘅。仲要加上係國內自己嗰個經濟有啲逆轉啊，有啲即係反貪腐嘅情況，刻意地咧係放少啲自由行嚟到香港。嗱，咁你要睇得到。即政治問題就要政治解決，社會問題如果是由政策是衍生出來，你要找得到個成因，你要去應對，而不只是在政治上面 抽水， 又或者呢口頭上面喊打喊殺就以為解決 了問題。這個就是什麼呢？我告訴你，是學好學不學，學了共產黨那套，就是講多過做。以往的港英政府呢97年之前呢是做多過講，你留意一下，所以個社會矛盾係唔會激化嘅，因為佢一講完官員把口咧，其實你唔好以為你係普通人啊，我都有言論自由啊，咁樣呢啲係廢話嚟嘅。你係冇言論自由嘅，你做官係，因為你係有權啊嘛，我係冇權啊嘛，你講咗嘅嘢就係政策嚟嘅啦嘛。所以你而家咁樣班友喺度打嘴炮咧，其實個後果咩咧？好似你頭先講啦，當日嘅中港矛盾一路都唔處理，一路唔處理，結果個社會分化越演越烈。而家亦都係一樣啦。係嘛？嗰、那個大學生嗰個造反啊，嗰種嘅激進主義，你唔處理嘛？你火上加油喎、你諗下起訴馮敬恩，仲要 appoint 李國章入去搞，呢、這個咪就係火上加油咯？係嘛？馬時亨仲要死出嚟，而家咪就係火上加油咯？好啦，你加完油之後再燒勁啲，但係你根本係冇政策。我想再問你嘅 end game 啊！我哋以往做政治工作嘅人都會問。我今日發表呢啲言論，其實我嘅 end game 係想點啊嘛？ 去到最尾， 我係由個結果先至去推翻我要做啲乜噶嘛。然後咁樣我就揾一個合適嘅方法，目標為本。政治工作係目標為本，呢個係英治時代嘅香港。今時今日嘅香港，包括林鄭月娥領導嘅特區政府。就唔係啦， 獻咗未先？ 係啦，手段為本啊！ 講咗先， 手段為本就係佢唔理最終個社會撕裂到咩程度。唔關我事，嗰、那個係港獨嘅問題，嗰、那個係傳媒主持人嘅問題，都豬殺曬啦，跟住就其他係 CIA 嘅問題、肥佬禮嘅問題，就諉過於佢哋就算啦。實際上你嘅過程就係為咗獻媚、你以為喺個過程裏邊表一態就解決咗個問題，嗱、呢、這個正正你頭先講金金大師嗰個古仔咧，就係呢樣嘢啦。你譴責咗啲驅蝗行動之後，實際上你係累積個社會矛盾更嚴重，下一次爆得更勁。我就係話，而家今次你，我相信你好快會刮到，利用傳媒攞到啲 footage。教育學院、教育大學會將嗰啲 footage 交俾啲 呢個要批評啊！教育學院唔知點解會將嗰啲嘅 CCTV 閉路電視嘅短片影到有兩個懷疑係教大學生去念，即係恭喜蔡若蓮即係喪子之痛啊！咁去揾到出嚟。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那兩個我都不知道。 是啦，第一是不是那兩個，是不是保安員做的，他背後有沒有得到這個的教大，即是的領導層、管理層那些 的手肯，如果不是為什麼會這片流出去。還要本來這個是要校園裡面自己的內部事務，為什麼你會出賣學生的利益，將他們的私隱是啦，是去交給媒體，而交給那個是個針對，即是過去配合得到政府 言論的。正正就是這些政客好用這些這樣的手法去處理，本來你其實交給學生事務處低調去處理，其實這件事是不會越演越烈的。我告訴你，只會發展到下去什麼呢？就是其他學生是會撐這兩條友的， 我覺得如果你再是這樣的方法搞下去的話，明明他們的言論是有問題都好，正正因為你處理的手法太過分了，還有不成比例，你對他們那個施以的壓力不成比例。喂，就算我是柒了，我是不應該說這些東西。喂，為什麼你這樣啊，大佬，鋪天蓋地由行政長官，就等於當日學院一樣。 本來道德批判我們都可能會批判某一份，不過現在因為你採取一個不合比例，喂，你有沒有搞錯啊？他明明是說錯東西，你厲害極就罵他，不是代表你要斬他的手下來嘛。 不是咯，那其他人就退開了，會跟住調翻轉個，其他人就會譴責翻陳恒斌啊，譴責翻林鄭月娥啊、張仁良啊、馬時亨啊呢啲咁嘅人噶咯。咁所以我就話咧，以往處理政治問題其實只有一個原則，就係低調， 低調 目標為本，解決咗個政治矛盾。而家唔係，過去嗰五年到今日，林鄭月娥都係一樣，係挑機拉高政治矛盾，逼人歸邊，仲要咩啊？向北京共產黨宣示我政治上幾咁忠誠，我對反港獨立場堅定不移。嗱，你留意一下，當年胡蘇俾人掟雞蛋，你記唔記得？ 我記得。 陳德章定唔知咩？ 陳德章，係啊，寫文年 六八九就夾佢要揾重案組去驗身，佢話係講一句笑話。只不過就係醫生叫我唔好食咁多蛋。 因為蛋係好高膽固醇。 係啦，同埋好彩我今日冇著個新嘅西裝咁啊，咁啊化解咗個政治矛盾。啲人一路記到而家。我就話呢個先至係處理政治問題。一個僆仔口出狂言，你當那兩條友是口出狂言，我是這樣看的、只不過是兩個口出狂言的喪費、你怎可能是動用到個政權機器這樣去口誅筆伐呢？是不是？大佬，我們平時主持節目都被人經常在留言在那裡丙啦、已經是我們會不會即基本上我們都費事回覆、其實都不會理的了，其實那些五號留言我們都不理的了其實是不是？特別是我們這個節目都有不少五號的嘛，我估今集都不少。咁就係話，因為咁樣，你知道就係你一咁樣去回應 out of proportion 嘅話咧，成件事就會著火。咁我做節目，我就志在大家聽個內容啫，我又唔係同你班友鬧交，係嗎？所以我就話，而家最縮最撲街係咩？政府帶頭食花生啊！我先頭以為淨係花生台食花生啊，原來唔係、 我覺得摩定食家食花生嘅喎， 抽水咯、 政府做緊嘅嘢就係大陸嗰啲五毛咁。適當的時候有重大事件發生就將它透過一些留言就轉移視線，明明最大公眾利益就是我們要處理政府有什麼可以做呢，去協助這些有輕生念頭有自殺念頭的、 青少年自殺問題咯。 而你現在這樣搞搞網上面甚至乎現實世界上面的政治打壓， 你就基本上將個問題就避開了，人家就不再追究過去政府防止自殺委員會的報告書裡面那些建議，每間學校給幾千元這些就混蛋東西，然后跟住咧就 shift 咗去啊！你啲学生言论太凉薄，就追杀嗰啲学生。我相信我哋听众里边有好多系有识之士，真系好多人都唔认同呢种言论。不过我提醒大家，真系要理智都去睇呢啲问题。嗰两个系不恰当嘅言论，系口出狂言嘅学生，我就系咁睇嘅啫。我哋作为大人，系咪要咁样用咁嘅力度、咁嘅力量？去抽出呢個幕後黑手，然後去 DQ 佢哋嘅學籍呢？如果係咁樣，我就完全係 out of proportion， 真係等於東北案，等於公民廣場案一樣。 同埋 DQ 梁油。 咁你話啦，我哋香港社會幾時係去到咁 harsh 啊？真係，喂大佬，當日啊喺維園保釣啊，1970幾年啊，打威利警司啊，我問翻當日有份參與70幾歲侯萬雲，佢就話入到去差館都唔係咁嘅，都好好嘅啲差人都。係啊，1970幾年啊嗰陣時係。所以我就問點解？我相信每一個聽眾心裏面都有疑問，點解香港係會對年青人變成咁 harsh 嘅社會？咁樣我話俾你聽，只會進入一個咩咧？仇恨嘅循環，就真係冤冤相報啦。我覺得呢個就係香港嘅宿命。大人正正因為你哋嗰啲言論，林奮強、范徐麗泰、吳克儉、梁博嘅言論，再早啲羅范招芬。如果是教育改失敗，為什麼只有兩個老師自殺？你記不記得？ 記得，很清楚。 啊、我到現在還記得。你說講梁博，大家都記得這些梁博言論，然後你就挑出這兩個口出狂言的學生出來，就拿他們上綱上線去制旗，轉移政府的不濟，還有在公共政策上的失誤。這個就是其實跟梁振英政府有什麼分別呢？你說的施政新風，我就真的不知從何說起了，真的。是吧？即是我覺得即係好，即係香港人作為一個喺香港土生土長咁多年，其實好 sad 嘅。其實我見到係，見到政府嘅施政嘅質素， 你以為會改變，原來又不是。那些土地供應委員會什麼社會大辯論，原來又是找回一班自己人，跟梁振英是沒有分別的。原來那你就可想而知，如果張曉明升任港澳辦主任，即是說香港的高度自治其實是今日已經結束了的，是兩邊夾，兩個黨委夾，下面西環看著你執行，他有群眾基礎，有愛字頭，有珍惜群組，有黨部輿論系統，然後發動那個機器，有什麼不對刮你，然後上面提升一個強硬路線的張曉明上去執掌港澳辦，控制住個政策，釋法啊等等這些東西。如果你是後生仔，你見到即我們已經那頭近2047，我們都沒有命響的了，其實已經是，我想你都走的了，2047 差不多了、 啊、多少歲啊？ 我跟你一樣的，是啊， 我想都八十幾歲了，我們2047都我希望我不會去到2047了，真的我真的不想了。其實即是說的話，現在他們那代見到目睹這些東西，他們只會越來越躁動，越來越激烈，真的掟磚之後沉寂一輪。但是經歷過現在你見到的 cycle 又來了，重判啦，跟著九月底開審佔中案、跟住就 嚟緊九月好多單啦， 係啦，好多單由你啦，咁然後跟住咧， 19號就到佔中九子啦，咁啊跟住嘅22號應該就到馮敬恩嘅裁決係會出嚟噶啦，判刑係會出嚟噶啦，係嚇、啊，即係連續4個即係重要嘅日子，大家留意下個禮拜11號嚇、啊、DQ4嘅上訴嘅期限，跟住12號星期二就係、是、新界東北。13次 如果法庭 上訴的期限 重判馮敬恩、重判的話，亦都是一樣。我覺得即係呢個 unhealthy win 理論啊，所謂就是要用 harsh 用極端的手法去對付年輕人。如果是咁嘅話咧，我覺得在校園裏邊嘅反彈係會越犀利。呢、這個就真的進入了一個仇恨的循環。你以為坐監冇好，即係好值得過癮啊？佢對佢屋企人、對佢自己個人嚟講嘅影響，以為好過癮啊？嗰、那個係一個 traumatic experience， 係一世嘅嗰、那個影響係。是吗？你以为很过瘾啊，十几个月，是吗？没办法跟丧子之痛相比啊、其实不是的，对他父母来讲，其实一样的悲痛的程度是一样的，其实。所以我告诉大家，你不想人家对你这么 harsh， 同样年轻人对成年人对年轻人，是不是要用公共权力去不断去逼到他们无路可走，然后将他们送入监牢，是不是一个这样的社会是我们香港想要的一個未來的社會呢？如果是這樣，我相信很多人會離開香港，真的也都不是真的我們認識的香港的、這個、是即是我覺得那個大字報的言論，網上那種的幸災樂禍的言論、那個現象才值得大家深思。我覺得不是說再是道德上的譴責，究竟兩個人有沒有人性啊什麼什麼，其實我覺得這些是真的浪費氣的，其實即係好多人借呢個機會去表達自己嘅道德情操有幾咁高尚、我覺得真正利用緊呢件事嘅其實另有其人。係係啊，今集時間差唔多啦。 好， 咁下個禮拜 細良 T-shirt 啊 ，CCV， CCV 即係拜拜啊，香港拜拜啦。好啦，下個禮拜如果冇大鑊嘢嘅話咧，就原本就會講呢個土地供應委員會嘅。咁就係我估都有大鑊嘢，其實都係 會啊， 睇個勢嘅話就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咧？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唔會有難啊！ 乜唔係食咗咖喱飯，你實有賺咩？ 唔係喎，其實係政治咖喱飯，食咗唔使你中聯辦啊！